他那个非伴侣关系的部分。非伴侣关系呢，刚才也讲过，其实分两大类啦，分一个票据法上的非伴侣关系跟一般法上的非伴侣关系。那他非伴侣关系其实讲的说，他不是因为票据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既然不是因为票据行为的话，讲的是他指的是因为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好，那讲一下第一点，票据法上的非伴侣关系呢，讲就是因为基于票据法上的规定。那第二点呢，一般法上的非伴侣关系呢，讲的是因为民法上的一个规定，这样。好，所以我们看第一点，票据法上的一个非票据关系。好，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呢，讲一下定义是指说，该非票据关系呢，并非本于票据行为而发生，是本于票据法是规定，好，是因为票据法的法律上的规定而产生的。那有两种权利呢，先这个例子把你记起来。第一个叫做利益偿还请求权，这个规定在票据法22条的4项。那对于支票付款人的直接诉权的规定在票据法143条。好，这两种权利呢，都是指说因为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而产生。那这两种权利的义务性质为何呢？我们会等到各论时候再跟各位做说明。你只要先记得这两种权利呢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即可。好，然后再来请看第二点，一般法上的非票据关系。那一般法上非票据关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一般把它称之为实质关系跟基础关系。那就分三大类，又分为原因关系、票据预约跟资金关系。好，就是括号一、括号二跟括号三的第9页这个部分。好，原因、票据预约跟资金关系这部分。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原因关系好了哦。原因关系来看一下它的意义。原因关系是指说呢，票据的原因关系呢是指当事人为票据行为的原因。好，当事人为什么要为票据行为？他为什么要发票、背书？好，或为什么要承兑？参加承兑保证？他背后都有原因。那最常讲的，比如说甲发票给乙，他可能是要支付甲乙有背后有一个买卖契约的价金，他可能用发票的方式来支付这个价金，所以他背后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民法345条买卖契约。那甲发票给乙，也有可能是支付哦，他对于乙的一个借款项的债务，那他背后就是民法474条的哦消费借贷哦，或者说甲乙之间有一个租金关系，那甲支付票据呢是为了要支付呢他的租金债务，他背后都有种种的原因，好，这叫做原因关系。所以原因关系讲的是呢划弧线的这个部分哦，这是原因关系。那原因关系它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放在说它跟票据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到底为何。白色的这一条直线讲的，比如说是发票，好，讲的就是这个票据行为。那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到底它的关联性为何？这个部分要怎么做认定？好，它讲话是指什么呢？它是指说，当原因关系发生问题时。比如说原因关系有撤销好的被撤销的余力，或者说它无效，或者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这种状况时，它会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认为呢，请看讲义上呢 B 点这个部分，好，与票据行为之关联性，括号 A 原则，原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票据行为无因性。好，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原因关系的瑕疵，好，不论是它是否要被撤销，不论是它是否有效无效，它就不应该影响到票据行为之效力。好，所以请看一下括号 A 的原则。好，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分离，两者各自独立。原因关系是否有效，对于执票之权利不生影响，此即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好，票据行为无因性这个特质。那它其实在讲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讲说，原因关系呢，它的有效无效都不应该影响到票据行为之效力。简单来讲，这个，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规定呢？其实它是认为，票据它其实是一种流通的证券，票据它不是只有在直接相对人才会产生而已，它的法律关系是很容易随时会有第三个新的第三人加进来。譬如说，乙把这张票据呢背书给丙，好，乙拿到票据后把票据背书给丙，就丙来讲，他就是个新加入的第三人。那第三人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从票据外观里面得知说他的前手甲乙之间原因关系到底是有没有效、有没有被撤销、有没有瑕疵等等，他是没有办法从票据上外观上得知的。既然没有办法让他得知的话，是不是你就要保障新的第三人？这个第三人其实就是所谓的善意的第三人。那你要保障他，你要助长保障交易安全，这方面你就会把它设计成 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是相分离的，它不会影响到甲的发票的效力，也不会影响到乙的背书的行为的效力，所以对于丙来讲，它仍然可以去行使票据权利。好，所以原因关系相分离指的是指说，当丙去向甲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甲可不可以说甲乙之间原因关系有瑕疵为由来拒绝付款？都不可以啊，因为对于丙这个善意的第三人来讲，他是不知甲乙之前后手之间是原因关系有瑕疵的。好，那这种无因性的设计其实是回到呢票据法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它其实就是在保障呢交易安全，助长票据的流通嘛。如果你今天你科与丙收受票据的时候，他还要去调查说，哎，我的前手之间原因关系是有效无效，有没有瑕疵？那这样其实是有碍于这个票据的流通的。好，所以呢，为了呢保障交易安全呢，助长票据的流通，他就会设计票据行为无因性。好，他的理由在这里，好，保障交易安全。好，那这个是原则，有原则一样有例外，请你看一下例外括号 B 的部分。好，例外说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相牵连。好，第一个例外最常见到小 A 的部分，讲的是直接前后手之间仍得基于原因关系抗辩之。好，抗辩之，比如说今天甲发票给乙，好，他要向甲买一台车，所以他签发了100万元，好的票据。原因关系呢，讲的是买卖契约啊，他现在已买车嘛，用签发票据的方式呢来支付价金，结果他把车拿回家之后，发现说，哎，这台车是泡水车，它的价值可能只有这台车的价值呢只有80万而已。但如果是这样子，票据呢就只有在甲乙之间而已，这张票据也没有，也没有再转让出去给其他的后手或其他的第三人都没有。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原因关系是不是其实有瑕疵的存在？因为其实呢，这个买卖契约标的物有瑕疵嘛，那这时候其实甲可以主张什么？减少价金的这个请求权嘛。那这样可以减少价金的话，代表这个原因关系其实是有瑕疵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当乙去向甲请求支付票款100万的时候，甲可不可以抗辩说，哎，我这时候呢，你的车是泡水车，价值就80万，我只要付你80万就好了，可不可以？其实可以啊，因为甲乙之间是直接前后手。既然是直接前后手的话，他对这原因关系呢，买卖契约有什么样的瑕疵，有什么样东西可以主张，两者呢知之最深嘛。啊，他两个是最清楚的。既然是最清楚的话，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交易安全考量的必要性嘛。没有交易考量的必要性的时候，就说原因关系就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一个这样子的效力，会跟他相牵连。因此，当乙去向甲行使票据权利时，甲就可以原因关系有瑕疵为由来抗辩，说我只要付80万元就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直接前后手之间没有这个交易安全的考量，所以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是相牵连的。好，再请看一下 B 点呢，他说以无对价或无相当的对价取得票据者，好，不得享有与前手之票据权利，这是规定在票据法14条2项。那举例来讲，好，甲呢也是一样发票给乙，然后甲乙之间的原因关系出现了瑕疵，结果乙拿了张票据之后呢，他还是把这张票据呢继续背书给丙，只是呢丙呢取了这张票据呢，他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乙呢他赠予，所以丙取的这张票据呢是无对价取得。既然是无对价取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对于丙的这个保护到底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啊？你会觉得他给他过多的保护吗？应该也不用嘛，因为他是无对价取得这张票据权利嘛，所以认为说对他的保护竟然不要给他过多的保护的时候呢，票据法怎么设计？票据法在14条2项就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执票人丙他是无对价或者是以不相当的对价取得票据的时候呢，他不得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既然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权利的话，代表他的权利呢其实是小于或是等于乙吗？顶多就是等于乙而已嘛。既然等于乙的话，代表他的地位其实就把他保护的程度跟乙是一样的就好了，他程度跟乙是一样就可以了，因为他没有支付任何的代价。这样是跟乙一样的话，那你就看今天甲乙之间原因关系有瑕疵，甲乙是 直接前后手。当乙去向甲请求的时候，甲可不可以对抗乙？可以嘛？所以同理，丙呢，既然是无相当对价取得，或是没有对价取得这张票据权利，他的地位跟乙是一样的话，甲既然可以对抗乙，甲可不可以对抗丙？一样可以对抗丙。所以最后呢，我们在十四条二项嘛，我们所谓这种执票人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权利，我们讲的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后手要继受。前手权利上的瑕疵，因为后手的地位跟前手的地位一模一样，当乙的票据权利上面存有一个甲可以抗辩的事由时，丙呢虽然无对价取得当票据权利但是我们认为他的权利上的瑕疵就要继受前手，跟这样子完全一样的太阳。好，就是后手要继受前手之权利上的瑕疵。好，那什么叫做后手要继受前手权利上之瑕疵？我们可以先讲。好，假如是如果前手权利上有瑕疵的话，后手所取得的权利也有瑕疵。那如果前手权利上是完全没有瑕疵，后手取得权利有没有瑕疵？也没有瑕疵。但是如果今天前手是没有票据权利的话，后手有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也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他只是取得一张票据证据而已。好，是这样子。好，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这样做解释，就是十四条二项好的规定。好，所以来请你看一下票据法十四条二项。好，十四条二项部分。好，十四条二项他说呢，无对价或以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权利。好，那你就是要写行间写清楚做笔记，就是后手要继受前手权利上的瑕疵。好，后手要继受前手权利上之瑕疵。好，再来请看一下 C 点。好，讲一下第 C 点。他说呢，为了清偿继承的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啊，票据债务若不履行，则继承之债务不消灭。好，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牵扯到民法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啦。比如说今天呢，甲呢，先发一张票据是为了清偿他的借款债务，那这在民法上是什么概念呢？等于甲是为了清偿旧债务而负担新债务嘛？那这叫什么？民法上320条的新债清偿或者是间接给付嘛？新债清偿、间接给付的法律效果，按照民法320条的规定，就是指说新债务不履行，旧债务就不消灭嘛。所以呢，既然新债务不履行，旧债务就不消灭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原因关系的债务的消不消灭呢，系于呢这个票据债务履不履行嘛，所以某种程度它也有一种相牵连上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好，这个完全就是源自于民法320条的规定而已，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啊，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在这个例外的这个状况之下，最重要的是 A 点跟 B 点。好， A 点的这个直接前后手跟 B 点的是无对价或是无相当对价取得票据的，这个考点是比较多的，所以 A 点跟 B 点这两个例外状况一定要记起来。好，再来请你看一下呢，括号二票据预约。好，票据预约呢又更简单了，它的意思是指说票据当事之间，他要签发票据之前，双方一定会就是说，发票跟售款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协议嘛，他就会协议说，我要签发什么样的票据种类啊，然后票据金额是多少啊，到期是什么时候，都会有某种协议。好，这种协议就叫做票据预约。好，所以请你看一下意义，它是指呢，票据当事人之间在收受票据之前，对于票据记载的内容，它是票据的种类、金额、到期日等等，它会有所达成的一个合议。好，它会有协议的存在，这个就叫做票据预约。那先请问一下同学，票据预约的成立会导致于票据行为的发生吗？票据权利义务的关系应该不是因为票据权利的就是票据权利义务的关系不是因为票据预约的存在而产生嘛？它其实是因为发票人确实 为票据行为，为发票行为，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嘛。好，既然你可以知道说票据预约是票据行为之前的前阶段，好，也就是说从程序上来讲，一定先有票据预约，接下来会有票据行为，好，票据行为成立生效之后才产生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嘛，啊，通常是这样子的阶段。所以这样的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票据预约它成不成立，有没有效，然后呢，啊，发票人、行为人有没有遵守，这样子的效果的问题，你会去适用到票据法吗？并不会，好，因为票据法它适用的范围是指票据行为成立生效之后，关于票据的法律关系才适用到票据法。所以关于票据预约呢，啊，它成不成立，有没有效，行为不遵守时要怎么办，这个都应该回到民法来解决，好，这就用民法概念去解决，不是适用到票据法，好，这是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好，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直接看讲到第九页的第一点的效力的部分。效力部分，请看第一点哦，票据上之权利义务是因为票据行为而成立，好，并不是因为票据预约而发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好，上次梁宇春老师就会认为票据法是规范票据行为成立生效之后的法律关系，所以票据预约呢，这些东西都回到民法来处理。因此 B 点才告诉你说，如果当事人违反票据预约的内容，他只能按照民法上的债务不履行去主张其权利，好，不是去适用票据法的关系，好，不是去用适用票据法的一个内容，好，这个概念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介绍括号三资金关系的部分，好。资金关系呢，特别强调是存在这个汇票跟支票啊，因为只有汇票跟支票才会指定付款人呢来出来付款嘛，所以资金关系其实是讲这一段。比如说，甲签发一张呢支票给受款人乙，那他支票就会指定呢 A 银行，那他指定 A 银行。为什么他可以指定 A 银行？他们之间会有资金关系，在支票里，资金关系通常是指什么？指甲，指的是指甲在 A 银行开户嘛，他签一个 A 银行直接签一个支票存款往来契约嘛，这个支票存款往来契约按照实物的定性，把它定性成为是金钱的一个消费寄托跟委任嘛，是一种混合契约嘛，是因为他们也这边开户签约了。那假如说今天甲不是签发支票，是签发汇票的话，那他可能指定的是哦某 B 来当做付款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甲可以指定某 B 来当付款人？他们之间关系有可能就是甲其实就是 B 呢，他欠甲钱嘛，所以他就说要帮我指定你当付款，你帮我把这个款项付去之后，我们的这件债务就抵消掉了。好，所以他们之间都会有一些资金关系。好，那资金关系其实它的考点跟原因关系是一样，他问你资金关系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会不会影响到发票行为的效力？会不会影响发票行为效力？原则上不会，我们认为是不会。好，原则上认为资金关系呢跟票据行为是采取这种相分离的概念，纵然资金关系呢不存在，或者是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等等，都不会影响到发票行为的效力。好，所以如果今天甲在还没有到 A 银行去开户之前，假设甲在还没有 A 银行开户之前，他就签发指定 A 银行为付款人的支票给乙，那这样子发票行为有效还是无效？还是有效啊，纵然他没有在 A 银行开户，还没有预立户头，但是他的发票行为跟资金关系是相分离的，所以他发票行为是仍然有效的。好，这是资金关系相分离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来请你看一下讲义上第一点哦，与票据行为的一个关联性。好，原则呢，资金关系跟票据行为分离，好，相分离。那第一点，你看他说呢，发票人的票据责任不会因为乙未提供资金而有别，就是不会因为他有没有提供资金而有差别。好，就算呢他没有在银行开户，或者他没有把资金呢给这个付款人，他的发票行为是仍然有效的，他还是要负发票人的责任。好，再来看一下 B 点，付款人不会因受有资金而当然成为票据债务人。对，在汇票里面，付款他是不会因为他受有资金就变成票据债务人，他毕竟是他愿意承兑。好，就算 今天付款人他从发票里面已经拿到资金了，可是只要付款人他不愿意承兑，他仍然只是一个票据关系人，必须是他愿意承兑，他才会变成是票据债务人，跟他有没有受理资金是无关的。好，这概念上也是一样的。然后最后有一个例外，唯一的例外可以看到括号 B， 就是资金关系跟票据行为相牵连。哈，讲的是发票人向汇票承兑行使票据权利时，承兑可以基于资金关系为由来做一个对抗。简单来讲，我们举例，假设发一张汇票，好，给乙，然后此地呢 ，A 来担任付款人。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乙呢在到期日之前就问 A 要不要承兑。如果今天 A 就付款就说好，我愿意。他一旦愿意承兑之后，我们说过 A 就变成是主债务人嘛，好，变成票据债务人。那一旦他承兑之后，乙还是必须要等到到期日截止的时候，还是要再次去向 A 请求付款嘛？这个69条1项，好，不是有讲过吗？好，虽然他到期日之前可以请求承兑，好，他愿意承兑，只是等到69条，也就是到期日截止时，乙还是要再去向 A 请求。如果他到期日截止时，乙去向 A 请求的时候，乙就说：“哎，我手头就是没有钱，我现实就是没有钱，没有钱我没办法付款。”所以当乙呢在69条去向 A 请求的时候，就是汇票不获付款时嘛。那一旦汇票不获付款，可以干嘛？按照85条1项，乙可以去向甲这个发票人、这个前手行使到期追索嘛。一旦行使到期追索，假设甲他清偿了，甲清偿之后，请问一下，汇票款关系就终结了吗？没有嘛。因为呢，甲只是什么第二债务人而已，他清偿只是消灭自己的发票责任，他清偿呢，他等于是什么被追索者已清偿嘛，所以接一个法条96条4项，不是告诉你被追索者已清偿，取得已支票人同意，可以向前手继续行使追索权嘛？他的前手是指谁？就是 A 这个承兑人，所以甲呢就可以继续向这个 A 这个承兑人行使追索权嘛？可是后来，当甲以这个支票人的地位去向 A 行使追索权的时候 ，A 这时候就跟他讲说：“其实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到期的时候没有付钱吗？是因为你的资金根本就还没有给我。你既然资金都还没有给我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这时候你来向我请我追索？我要把钱款项给你。”所以这是唯一的例外。那这个唯一的例外，其实从这个图形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啊，在这一段法律关系里面，甲和 A 之间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直接前后手吧，因为它对于这个资金关系到底有没有把钱准备给付款人 A， 甲和 A 之间是最清楚的，也没有交易安全考量的一个必要性嘛。好，所以当甲这个发票人以支票人的地位去向 A 这个承兑人来请求为付款去提示的时候，他当然呢 A 可以用资金关系呢有瑕疵，也就是他还没有受理资金为由呢来拒绝付款，纵使 A 已经是承兑人，他还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抗辩。好，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好，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以上我们就把呢第一篇关于这个概念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介绍完毕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呢第10页，好，总论的第一章票据行为。好，那票据行为这部分呢，我们把第一点我们分为呢票据行为的意义跟分类啦，那这边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好，意义上它是指呢以发生或是移转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在票据上所为的要事法律行为。好，因为票据行为呢，其实你看它具有要事性的，因为票据就是一个要事证券啦，所以它是一个要事的法律行为。然后再来看一下分类。好，那我们跟你讲票据行为呢，其实在汇票里面最完整嘛，分为呢像是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跟保证。那针对这五种票据行为呢，在学理上又把它分类成基本票据行为跟附属票据行为。好，基本票据行为讲的是发票嘛，因为所有的票据行为最先发生的一定是发票行为，发票行为产生之后才会有后续的像是背书、承兑、参加承兑跟保证，所以呢这些 背书承对他的一个保证，又叫做呢附属票据行为。好，附属票据行为，它分类是这样子而来。那甲线上有一个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55判决，好，55号判决。那55号判决呢，它里面其实有一段话啦，这段话呢，你来看一下，你觉得这段话是对还是错？他说，附属票据行为之有效，需主票据行为之存在为前提。那这个主票据行为讲的就是基本票据行为，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看，讲一下画虚线嘛，画虚线其实就是要质疑它，它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相反的见解来解释，你用这句话反面思考哈，是不是指的是说，如果主票据行为无效的话，附属票据行为就无效？那这句话其实抵触什么？票据行为独立性的一个概念，好，这句话呢，其实抵触到了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啦。因为我们通说它是实务上都会认为，好，每个法律行为、每个票据行为效力原则上都是独立的，只要你具备自己的要件的话，票据行为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跟其他票据行为的成立生效是没有关系的，好，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见解是错误的。那这个见解有错误，你不要责怪他，因为他是49年嘛，49年那比较久的实务见解，有时候观念不是那么清楚。好，所以以后你看一些早期的实务见解的时候，你都要提醒自己，因为它不一定是这么全然的正确啊。所以这边要提醒同学是，基本票据行为跟附属票据行为，它的差别性，它只是那个时间先后发生的顺序的差别而已。最早发生的是基础的，然后呢，接下来发生是附属，只有时间顺序上的差别而已，并没有效力上的牵连性，好，并没有效力上的牵连性而已，好，只要记得这样的概念即可。好，再来，请看到讲义上第10页第二点呢，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层次了，讲到是票据行为的性质，以及从它的性质来看，票据行为要不要具附交付这个要件啊？所以我们进入到票据行为的性质以及要件的这个部分了，好，所以是比较重要的。那票据行为的性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简单来讲啊，简单上列了单说，也是一般会介绍的，像是契约行为说跟单独行为说，底下又分为发行说，好，跟这个所谓的，好，发行说跟好所谓的创造说这个部分，好。那契约行为说，我们先来看啊。契约行为说呢，你可以看一下，讲一下第10页第一点啊。票据之作成必须以当事人成立契约为前提，好，就是说必须要有个契约的成立哦。但是这个契约呢，契约行为说呢，好，我们所谓的这个契约，票据行为性质，它代表认为说它是一个契约行为，好。但是这个契约的话呢，我们所谓的契约讲，它叫做是交付契约。把这契约圈起来，而且讲的是交付契约啊。那为什么讲的是交付契约？它其实是讲的一个概念，是指说呢，必须是要有呢行为人会有一个交付票据的要约意思表示，然后相对人呢，他会要有一个受领票据的承诺意思表示，两个意思表示呢合致之后，就会成立一个交付契约。好，所以它其实讲的是交付契约啊，也就是行为人他也要有一个交付票据的一个要约，那相对人要有一个受领票据的一个承诺啊，两个意思表示合致之后。契约行为成立生效之后呢，才会创造出票据权利而来，这个叫做契约行为说。那你从契约行为说里面知道，他要求交付票据的要约，又说要受领票据的承诺，请问在这样子的学说底下，你为票据行为时，你要不要交付票据这个证券？其实要嘛，好，交付这个证券其实是契约行为说的一个核心上的一个概念啦，所以在契约核心说的底下呢，好，就导论出说必须要有交付要件，好，就有交付要件的一个产生，好，这是契约行为说。好，那契约行为说呢，讲义上呢，你可以看到第10页的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哦，他说到又分为单数契约说跟这个复数契约说啊。那单数契约说跟复数契约说呢？目前呢，如果你是采契约行为说，多数的学者其实在介绍的是复数契约说啦。 因为单数契约书的话，他只是讲说，哎，发票行为是个契约，可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说，发票人为什么要对于所有的后手都要负票据上的责任，哦，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个解释的，哦，所以目前都是采取契约权的时候，都是采取一种附书契约书的一个概念，然后采取附书契约书的概念，哦，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你回去稍微看理解一下这个分门别类就可以了，哦，再来请看一下讲义第11页。好，括号二，单独行为说。好，单独行为说的话，认为说票据行为之成立呢，不以相个人的承诺为要件。好，也就是说，只要行为呢，把它的意思表示呢，表示于外就可以了。好，这个叫做这个单独行为说。那单独行为说之下呢，又分为两个学说，一个叫做创造说，一个叫做发行说。来，第一点跟第二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创造说好了哈，创造说指的是指呢，只要呢票据债务呢是依票据行为之签名成立之单独行为，好，交易及签名票据时呢违反其行为的个人的意思，而票据只要归于他人所得时呢，票据债务仍然是成立的，好，所以只需要完成票据之记载，哦，无论交付与否，票据行为即成立。所以创造说呢，他的想法是只要行为人今天呢做成票据证券。我只要把票据证券做出来了，票据权利就产生了，所以不用交付给相对人。好，是这个叫做单独行为说底下的创造说，只要做出票据证券即可。那什么叫做出票据证券？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是把这些票据法上所要求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全部记载完毕，那他就认为说票据权利就产生了，这个叫做呢创造说。好，那创造说其实它有它的理论上的很重大的缺失啊，这些缺失呢导致于呢创造说是不被学说所采的啊，所以讲一下下面有写一些理论缺点啊，这些理论缺点是参考李健老师对这个学说的个批评哦所说的一些摘要啊。那第一个理论的缺点呢，认为说创造说呢跟一般民法上权利义务属于不同的主体之原则呢是不相符合的。好，为什么？因为创造说的意思是指说，只要发票人，比如说发票人甲做成票据证券的时候，他的权利就产生了嘛。那这时候甲是对票据权这张证券来讲，甲自己是票据债务人，但他自己也是票据权利人嘛。他会形同成自己对自己有票据权利，自己对自己却要负担票据债务，跟我们一般民法上权利债务是属于债权跟债务的是分属不同主体的概念不符合嘛。好，创造说只要我做成证券，票据权利就产生了，那对于这个发票来讲，我手中哪有票据证券，我就是债务人兼权利人，哦，那跟我们那个权利义务分属不同主体的民法上的概念是不相符合的，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缺点。然后再请看括号二，好，与民法上一直表示成立和生效的原则也是相违背的。好，民法上一直表示生效原则，在票据法、在票据证券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什么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嘛？好，因为票据权利跟证券相结合，回到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的概念嘛？既然权利跟证券是相结合的话，代表呢，票据权利呢，它必须做成票据证券才能发生嘛？那如果你要做成票据证券才能发生的话，代表票据其实它是一个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如果是一个非对话的意思表示的话，那按照民法95条，怎样才会生效啊？必须是意思表示呢，到达相对的时候才会生效嘛，到达相对的时候才会生效。那如果是票据的话，什么叫做到达相对人？就是交付给相对人的时候才生效嘛。可是创造说刚好是不符合。创造说的意思是，只要我做成证券，票据的意思表示就成立生效的权利就产生了。所以我要不要把我意思表示到达给相对人？不用。那这样跟我们民法上呢意思表示的原则就是95条是相违背的，好，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不采纳的一个重大的缺点。那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括号三啊，是讲说恶意的第三人也享有票据权利。那恶意第三人享有票据权利的意思是指说，今天发票人只要做成票据证券，票据权利就产生了。假设今天甲发票人啊，他就把绝对必要记载事项都记载完毕了，啊，权利就产生了。可是甲如果今天不小心遗失了票据的话，那是不是只要呢恶意的第三人取得占有这张票据证券，其实那个恶意的第三人按照这个学说，他也等同他取得了票据权利了。 那所以如果你采创造说的话，你对于发票人来讲会过于严苛，你会让他对于恶意的第三人也要负担票据债务。好，因为只要权利产生了，谁取得票据权利就可以向他行使票据权利啊。这样子对于这个行为人来讲太过于苛刻了，所以就不采取这个贩毒行为的创造说。好，基于以下这三点就不采取。好，所以呢，贩毒行为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会放在发行说，发行说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发行说。好，发行说呢，他说票据行为之成立呢，除需行为人完成票据之记载外，上述行为人之意图表示而为交付票据，以及票据行为是由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这两者构成。好，你把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划线起来。好，代表呢，如果是单独行为说下的发行说的话，你必须要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所以在这个发行说底下要不要交付要件，就要交付要件了。好，那什么是做成证券？这刚才讲过了嘛，就是把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记载完毕，就是做成证券。那什么是交付证券？必须是按行为人的意思交付证券与相对人，这个才是交付证券。好，所以做成证券就是记载了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然后签名在票据上。交付证券就是依照行为人的意思而把票据呢交付给相对人，只要这两者都有做到的话，票据权利就产生了。好，所以在这个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底下呢，票据行为的性质是需要具备交付要件的。好，所以呢，综合整理来看，契约行为说票据行为要不要交付要件？要。可是如果是单独行为说的创造说的话，不需要交付要件。但是如果是单独行为的发行说的话呢，是除了促成证券之外，也要交付证券这个要件。好，那以上我们刚才呢很快速介绍这三个学说啦。那这么快速介绍这三个学说，是因为其实我国学者通说已经有定论了哈。它的定论呢，其实是认为我们应该要采取的是单独行为的发行说，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那它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呢，假设要写到几个理由，请你看一下括号三。好。括号三，他说呢，学者通说跟实务见解采单独行为说的发行说。那理由呢？第一点，他说票据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关于汇票、本票、支票这些定义呢，他都有呢使用呢签发两个字。他说这个签发把它解释成为是签写跟发行，那发行讲的就是要交付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从这边推论说，我们必须按照立法者意思要有这个交付的要件才发行说。好，这是第一点的理由。然后第二点理由呢，他是在讲票据法第31条的规定。第二点理由呢是梁宇璇老师书上所采的。那这个理由呢，他是说按照票据法31条，请你看一下票据法31条。你写清楚是30条，不好意思，是30条。票据法30条，我改一下。好，先看一下票据法30条。好，票据法30条，他说呢，汇票呢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好，无记名汇票的仅依交付转让之。好，所以梁宇璇老师就说，你从30条一项里面就看出来说，不论是记名汇票或者是无记名汇票，其实都必须要用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嘛，所以他就意涵说，那票据行为的性质应该要有交付的这个要件，就是采取呢，票据行为这个是认为是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约要有交付的一个意思。从三十条一下里面，无论是记名还是无记名汇票，都要有交付才可以转让票据。好，这是他的理由。再来请看第三点，票据法51条的规定。好，那51条的规定，请看一下票据法51条。好，51条呢在讲承兑的撤销，请看51条。好，51条不是说吗，付款人虽在汇票上签名承兑，未将汇票交还支票人以前，仍得撤销其承兑。然后他们的就先解释说，学者他们就解释说，这边的承兑啊是规定错了，讲的是呢，讲的是撤回，就是承兑这个意思应该讲的是撤回。所以他告诉你说呢，51条说，付款人虽然已经在汇票上面签名承兑，但是在没有帮汇票交还支票人以前，能够撤回的话， 代表还没有交付给这个执票人以前，承兑这种票据行为成立生效没有？还没有嘛，还没有成立生效，所以你才可以撤回嘛。所以代表承兑要成立生效的话，你要把汇票交付给执票人才会成立生效嘛。所以这种行为要不要有交付要件？要交付要件。好，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他先说我们51条的撤销是规定错误，讲的是撤回，然后再说必须是在交还以前才可以撤回的话，代表承兑的成立生效必须是要交付票据证券。好，所以是从51条所做的推论。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立论依据是在讲义12页的第四点。好，第四点，好，他最高法院67年第六次的民事庭庭推总会决议。好，那总会决议的内容跟你讲到说呢，支票发票人的票据债务之成立呢，是以发票人交付支票与受款人完成发票行为之时日为准。那你看到交付两个字嘛，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代表票据权利的产生要不要有交付的要件？就要有交付的要件。好，所以从这以上这1、2、3、4、4个理由，好，实务通说呢，好，学者通说都采取呢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好，认为票据行为必须要做成证券之外，还要交付证券，哦，还要交付证券。好，但是你觉得这四个理由，你觉得有道理吗？我觉得第一个理由其实他讲说，哎，条文都用签发，那可是其实是学者自己把它解释成为说，就是签写跟发行嘛。立法者没有说是签写跟发行，他只说签发，但怎么打论说还有交付要件？所以第一个理由其实是也是学者和实务自己文艺解释嘛。那你再来看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讲的是，哎，30条啊，他告诉你说，不论是记名票据还是无记名票据，就是背书或是交付嘛，所以一定要有交付这样你才可以移转票据嘛。可是你可以知道30条一项在规定什么？它在规定票据行为吗？30条一项，你再看一眼，它是在讲票据行为吗？30条一项呢，它讲的是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的仅依交付转让之。它讲的只是票据的让与行为嘛，它在讲票据的让与方式嘛。他在讲票据的让与方式必须是汇票的话，如果是记名汇票是背书加上交付，无记名汇票的话只要用交付就可以。他在讲让与的方式啊，他不是在讲票据行为啊。好，让与的方式跟票据行为其实是有差别的。好，所谓的票据行为是30条一项里面的所谓的背书，这个背书才是什么票据行为。可是背书加上交付而转让讲的是让与行为，那无记名汇票的仅依交付转让之，那个交付讲的是什么？也是让与行为啊，他讲的不是票据行为，所以用30条一项来当做立论依据，其实也有点怪，好，有点怪。然后再来呢，回到讲义11页第三点，第三点其实就更怪，是他说立法者自己规定错误嘛，啊，撤销其实是规定错误，讲的是撤回，也是他自己先这样做假设嘛，那立法者是有错误吗？不清楚，没办法探求嘛。好，那第四点呢？第四点呢？其实它是在讲这种远期支票的概念啊。好，远期支票的概念，远期支票的话，通常我们那个它的那个到，就是它的那个建票的日期都会压比较后面嘛。所以我们认为说，远期支票的这个支票的签发，真正产生权利义务的时间点，还是指说你完成票据行为那个实际上的时点就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嘛。它只是票载发票日，远期支票所压那个票载发票日，只是你这个权利行使上的一个限制而已。所以第四点的那个决议其实主要内容在讲远期支票实际的发生权利义务的点，好，跟这个远期支票所压的票载发票日日期的观念到底为何而已。它也不是在讲说票据行为的性质是不是要有交付要件，而它的重点不是放在这里。所以既然这一二三四点啊理由都不是那么充沛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有学者就讨论说，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其实要回归到我国的立法体制啊。我国立法体制其实在票据法如果没有规定票据行为的性质的话，你应该就回到民法了，因为我国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嘛。那既然是民商合一的立法的话，那你就要去想民法里面呢，其实呢规定的是契约行为比较多还是单独行为比较多？一定是契约行为比较多嘛。所以如果你回归到民商合一的立法例的话，你应该认为说票据行为是契约行为。好，可是一旦你把票据权认定是契约行为的话，你觉得有办法的回，就是 就是达成我们票据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嘛，助长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嘛。因为契约行为说的要件最多嘛，契约行为说是最困难的，它要件最多，它必须要有行为人要有交付票据的要约，然后呢，受领的呢，就是相对人，他有受领票据之承诺，要约跟承诺意思表示一致之后，还有交付这个行为嘛。所以其实契约行为说虽然符合我国的立法的体制，但是契约行为说的性质其实是反而是不碍，虽然是有碍于就是票据行为的流通的啊、哦，票据的流通。所以它基于为了要保障交易安全啊，助长票据的流通，所以我们的学者其实会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啦啊、哦，我们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最主要目的是要助长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好，所以他才会在讲义十一和十二页呢，举了一些一二三四点，觉得似是而非的理由啊。可是这似是而非的理由的背后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啦、啊。啊，因为你用单独行为说的话，你不需要一直表示的合字嘛，我只要做成证券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关于做成证券的话，在我们创造说底下会觉得啊，这理论的缺失太多了，所以他觉得还是需要交付证券，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缓和啊。好、啊，所以他才会找出一些理由来跟同学说服同学啊，但是你会有时候你看那些理由就觉得卡卡的怪怪的，它的背后的原因在这里，好，所以就稍微解释一下。好，了解之后呢，来请你看一下讲义十三页，先请你看一下这个案例演习这个题目啊，请你花一分钟的时间作答，然后我写下板书。我们看到题目，他说甲呢签妥本票一纸呢，面额新台币十万元，然后记载授款人为乙，然后只要有记载授款人为何的话，这种就叫做呢记名票据，好，就叫记名票据。然后呢，至于在书桌上，翌日呢，甲如果发现该本票呢失窃，然后呢窃贼丙呢就冒用乙的名呢背书给自己， 好，所以他冒用乙的名呢，背书呢，讲就是说那个乙的背书上面的签名是被人家伪造的哦，他的名字被人家冒用，就是这个伪造的行为。然后他说呢，背书之后，那乙给不知情的丁作为购买汽车之价金给付。好，第一个问说甲的发票行为是否有效，然后甲则说以未交付本票以为有呢，对抗善意的持票人哦。所以从题面可以念，你可以发现说，哎，甲的这个发票呢，他已经做成了票据证券嘛，就是已经把绝对标准事项都记载完毕了。但是呢，他的票据呢，在交付给乙之前呢，他就失窃了。只要看到失窃的话，他其实隐含着这个票据呢是没有做到交付这个要件的，是没有做到交付这个要件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第一个小题比较简单，关于甲的发票是否有效，其实从这个题旨来看，它完全就涉及到票据行为的一个性质嘛。好，涉及到票据行为的性质，而讨论到要不要有交付这个要件嘛。如果今天采取契约说的话呢，必须要有交付契约的存在，还要有交付要件嘛。所以按照契约说的话，会认为甲的这个发票不成立嘛，没有成立生效。那如果是单独行为说，分为创造说跟发行说。创造说的话会认为甲的发票行为有效嘛？那发行说的话，学者的通说认为呢，在发行说的底下要有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嘛，这也是目前我们学说所采的。如果是采取发行说的话，甲的发票行为也无效嘛。好，所以这个很简单。但是这个题目的重点呢，其实是落在于，按照我国的一个通说是采发行说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哎，如果今天甲的发票无效的话，代表甲没有创造出票据权利来嘛，没有创造一个他自己要付票款的一个票据权利出来嘛，对不对？他的票据行为等同他无效嘛，所以他没有创造一个他要负责的票据权利来的话，那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对于支票人善意的丁来讲，丁其实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向甲行使票据权利？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于丁公平吗？因为今天甲有没有具备交付要件？对于丁来讲，他可以从票据的外观上得知吗？他没有办法得知啊。如果你今天要求丁他在收受票据的时候，他要一一去调查他的前手之间呢，他的要件是不是都具备，权利是不是确实已经产生了，他才愿意收受这张票据的话，那你这样子无疑不是让呢票据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流通以外，好，你就没有办法助长票据的流通了。好，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苛与丁一一调查的义务。但是如果你又不让丁呢，对于甲取得票据权利的话，你又没有办法保障这个交易安全哦。对于丁其实太不公平了哦。所以呢，学者就在想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甲的发票行为呢，因为欠缺交付要件而无效，但我们为了要保障呢交易安全，促长票据的流通，那这个善意的丁呢，他可以行使票据权利的机会，他有一些理论依据来做一个补充，然后用一个理论依据来挽救这个缺失。这些理论呢，请你回到甲乙第十二页，看一下括号四。括号四呢，就告诉你欠缺交付要件、票据行为的效果。好，第一点，原则上来认为说，按照单独行为说的发行说，欠缺交付要件、票据行为就无效嘛，好，就无效。但是会有例外，例外在于说要保障这个善意的第三人，就如同黑板上的丁一样。请看第二点例外，因为欠缺交付要件，善意第三人是无偿从票载得知哦。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的流通，其实应该认为票据行为人在善意的持票人是时呢，票据行为人呢在这个善意的持票人的时候呢，他要负票据责任，他要负票据责任。那票据责任这个部分呢，要怎么让他来负呢？其实呢，就是学说上呢有些不同的见解啊。来，这个部分，也是这本题的第二小点，就是说，对于这个善意的丁，要如何做保障？甲可不可以欠缺交付要件为由来对抗善意的丁，而不负票据上的责任？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分实务。跟李老师和王志成老师这两块来说明。好， 实务上的见解呢，他就会想说，哎，这时候呢，哦，虽然甲的发票行为欠缺交付要件而无效，但是因为面对到一个善意的支票人丁呢，他觉得保障交易安全，他例外要让甲付票据责任，那他就想说，怎么例外让甲要付票据责任？他就想说，那丁对于甲，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主张十四条一项反面解释的善意取得。也是，如果今天丁呢，他是在票据的流通期间内呢，善意呢按照票据法上的方式取得票据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时候呢，让甲跟丁之间呢，就原始发生票据权利义务关系，丁就原始对于甲取得票据权利。好，他利用善意取得这个反面上的解释来做说明。那善意取得这个部分呢，我们这边稍微带到一下，为什么他讲善意取得？因为他认为这种情况之下刚好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请看到讲义第十二页，十二页括号一多数说，有没有？括号一多数说这一段，括号一多数说认为说这时候应该举证的善意取得，按照票据法十四条第一项反面解释哦。那善意取得意义呢？它是指说呢，支票人依照票据法所规定的转让方法，善意的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并因而取得票据上之权利，这个叫做善意取得嘛。那善意取得有些要件啊，这些要件来稍微看一下。好，要件呢，他说，必须取得票据时呢，行为就是那个支票人呢、啊，就是黑板上的那个丁呢，他必须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然后呢，他取得必须是从这个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嘛。然后再来呢，需依票据法上的转让方法取得票据，然后再来呢，需为背书连续之票据。然后另外一些特别老师强调说，必须支票人呢，其实取得票据它是有支付相当的对价。好，以下这个 A 到 E 呢，这五个要件呢，都是呢，学者面常讲的一个善意取得的要件。然后呢，在这个实务和通说的一个立场下，好，实务通说题材这个，他们就认为说，这种状况其实刚好完全符合十四条一项反面解释的要件哦。第一个要件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要件讲的是支票人是取得票据时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嘛。那从这个题旨里面，你回去看那个图形里面丁其实就是善意，他不知情前手的交付要件是欠缺的嘛。好，所以他是一个善意。再第二个，他必须自呢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什么是无处分权人？只要是那个人是无票据权利之人的话，他就没有处分权，那他就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这张票据嘛。比如说甲，他的这个发票行为就是无效嘛，他欠缺交付要件就是无效。既然欠缺要件无效的话，也没有创造出对于甲要负责的票据权利出来，没有嘛？既然没有票据权利的产生的话，丙其实是权利人嘛，丙就不是权利人嘛。既然丙不是权利人的话，丁呢从丙处呢按照票据法的转让方式背书取得这张票据，完全符合第二个要件嘛。好，所以第二个要件是符合的。好，那第三个要件呢，其实讲的是必须按照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嘛。那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三十条一项嘛。记名票据的话，必须是背书加上交付嘛。那本题是记名票据啊，它不是就用背书，不是打一个圈在那边吗？好，那所以这个要件也符合嘛。那第四个要件呢，林先老师强调是背书连续啊。背书连续先稍微讲一下，背书连续是指说以受款人为第一背书人，然后相连续到支票人之间都是不间断的。那本题的假设也刚好，因为本题的假设就是说，好，它记载了乙为受款，是个记名票据嘛。那不是题目里面告诉你说，有人伪造乙的签名吗？那时候是不是你就看得出来是受款人为第一背书人，因为有人一开就伪造乙的签名。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也是属于背书连续的一种票据。然后第五个呢，必须是呢，丁支付相当的对价而取得嘛，因为他本来就是给他买卖契约支付加金之用，他货物也给人家了，所以他的支付相当的对价，这个没有问题啊。好，所以这五个要件都符合。好，所以在实务通说之下，会认为虽然甲的发票行为欠缺交付要件，原则上无效，但是遇到是一个善意的支票人丁的请求时呢，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因此呢，最后的法律效果都认为丁原始取得对于甲的票据权利。 失去的。好，对于甲的超支权利，好，因为要件完全符合。好，所以实务通说呢，是用这样子方式，好，来保障丁助长票据流通、交易安全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十四条一项这个部分呢，这个善意取得、原始取得这一块，在李老师、王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认为呢，十四条一项啊，它适用的状况好像不是黑板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那它其实是从民法上善意取得的方式去推嘛。民法上最常考的善意取得，一定就是说，甲呢，他有一台跑车嘛，然后跑车就借给他的好朋友哥们嘛，然后好朋友呢借了之后觉得很好，就擅自卖给别人嘛，然后就处分掉了。那这处分是无权处分嘛？无权处分，如果今天丙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从无处分权入好受让这辆车的话，你可以主张801+948嘛。然后他就原始取得这台车的什么权利？所有权嘛。所以善意取得，你没有觉得他其实在解决什么事情啊？他解决是，这台车的所有权到底是要确定的给甲较好，还是给后来这个善意的第三人丙较好的一个权利上归属的问题嘛？你是用善意取得801+948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所有权的存在，你才可以决定说，这个权利到底是要给甲比较好，还是给丙比较好嘛？然后你最终觉得，给这个善意第三人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块比较重要，所以你就是维护了这个动态的交易安全，然后最后是给丙嘛？对，所以有个权利的存在，那你就去想，本体有权利的存在吗？本体呢，甲他这个发票行为就无效啊。欠缺交付要件无效，既然欠缺交付要件无效的情况之下，没有对于甲要负责的票据权利产生，没有票据权利产生的时候，你这时候还可以讲说，这个票据权利到底是要给乙比较好，还是说要给这个第三人丁比较好？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归属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呢，在李老师跟王志成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认为善意取得他适用的状况是，票据权利已经产生的情况之下才予以适用。那本题票据权利根本就还没有产生，你还没有产生票据权利的时候，你就没有归属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适用，所以没有适用这个善意取得的余地啊。他跟你说用十四条一项是错误的，所以在李老师跟王志成老师呢，他们的想法里面呢，应该是适用一个理论，叫做权利外观理论。一个权利外观理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权利外观理论。那权利外观理论又是什么呢？来，请你看一下甲乙12页括号2，好，李建强老师，好，他说善意取得前提必须是这样有效的票据，就是甲的发票行为已经有效了，创造出票据权利出来了，然后才能说到底是要归属给受款人好，还是说呢后来善意取得人好的一个问题嘛。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属于像本题这种欠缺交付要件的无效票据，并没有善意取得的适用，所以这个情形应该去适用到权利外观理论。那权利外观理论呢，请看讲义13页。好，讲义13页补充的部分，好，权利外观理论的要件呢，有几个要件是要跟同学做说明啊。第一个要件讲的是票据的行为人呢，必须具有营运行为，再来具有可规则性。然后第二个讲的是支票必须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简单来讲，就有三个要件。那我们来细看，票据行为需具有语音行为，讲的是什么？这个语音行为呢，讲的是指说呢，票据行为它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票据外观的事实的存在。它创造出一个好像票据是有效的一个权利外观，好像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出来，怎样创造啊？等同是行为人做成票据证券，他把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记载完毕，在票据上签名的时候，任何的支票人拿到那张票据，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有效的权利外观嘛。所以这边所谓的语音行为讲就是做成有效的权利外观，那直白来讲就是它已经做成票据证券了，记载了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并在票据上面签名，这叫做语音行为。 那什么叫做具有可规则性呢？可规则性呢有两个判断标准，一个叫做判断标准 A 跟判断标准 B。好，那判断标准 A 呢比较好理解啊，是讲说，票据呢是因为行为人欠缺保管之注意而流通于外，行为人没有流通的意识，但是他不小心让他流通于外了，比如说这张票据被他遗失了，或者说这张票据被偷了，他没有尽到应保管的义务而让票据流通于外，这个我们都叫做呢，它具有这个可规则性。那另外一个判断标准 B 是更广泛的，只要其实你在票据上面呢。签名，只要你是基于自己的票据的意思签名，而得起了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的话，你对于执票人你就应该要负责，这个就叫做可规则性。好，所以判断标准 B 是比较广泛的，只要行为人所为的签名是基于自己的意思所为，他就应该要负责。好，或者这两种说法，好，那其实就是看题目而定，可以看题目来适用不同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说明。好，所以票据行为人呢，在权利外观里面要件上必须要有语音行为，还有可规则性，然后执票人必须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好，那当具有这样子的要件之后呢，检验上最后一句话发现起来，它会使票据行为人的抗辩事由受到限制，而例外的需负票据责任，这个在讲什么？回到这个题目来看好了。好，李老师认为说这种题型要适用权利外观理论，其实有三个要件嘛。第一个，行为人要有这个语音行为，创造出有效的权利外观。其实本题有嘛，只要做成证券就算是啊，记载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并签名，这样就算了。然后第二个呢，必须要可规则性。本题是他不小心遗失嘛，或是被失窃这种状况之下，他就是具有可规则性。然后再来第三个，必须是执票人，也就是现在的丁，他对于上述这些情形呢，他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嘛，好，有一个这样的状况，他不知情说呢，这张票据其实是一张无效的票据，欠缺交付要件，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是第三个要件，主观要件嘛。一旦这三个要件符合之后，会什么效果？他是让丁原始取得对于甲的票据权利吗？不是哦。权利外观理论呢，它适用的结果呢，它反而是限制甲欠缺交付要件的抗辩事由。好，那它这个欠缺交付要件的无效的事由没办法提出，例外。负票据责任，而另外要负责。好，所以其实这两个学说上面的实务通说所采的善意取得，跟李清老师所采的权利外观理论，它效果的层次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善意取得的话，它是在权利发生的层次嘛，它直接是认为说在丁跟甲之间就创造出了原始取得票据权利的，所以它在权利发生的层次。可是如果是权利外观理论的话，它讲的是抗辩的层次嘛，它直接认为说甲原本可以用这张票据是无效为由来抗辩，来拒绝付款，但是这种抗辩事由遇到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然后符合权利外观理论的情况之下，这个抗辩事由就不得提出了，不得提出说他就没有拒绝付款的借口嘛，所以他就例外的要负票据责任，所以这是抗辩事由遭受到限制的层次。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今天在写题目啊，如果考到这种很基本的考点哦，你好不容易觉得知道说有善意取得跟权利外观理论的差异性，那你小力效果你不要就写错，因为常常我以前开题目，常常同学写到权利外观理论就想说这时候权利外观理论是用，然后要件他就写的完全写的很清楚嘛，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时候呢丁呢也取得对于甲的票据权利，那刚好就是完全就是错的。好，所以它的法律效果是指甲的抗辩事由，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事由遭受限制而无法提出。好，这是权利外观理论。好，那了解之后呢，再请你回到讲义十三页哦，就是权利外观理论稍微讲一下，就是指说权利外观理论你觉得它是个新的东西吗？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啦，因为权利外观理论呢，其实这些用语看起来很新，其实它基本内涵跟民法上面的一个表现外观非常的像，它跟表现代理非常的概念很像， 表现代理讲什么？表现代理讲说，哎，本人本来也没有授权的意思啊，只是他让人家有入有一个授权的外观的存在嘛。那如果第三人呢？相对人善意的信赖他这个授权的外观，是不是本人对于这个授权外观，他就要负授权人的责任？对，那其实权外观理论也是一样啊。票据行为人呢，他票据权本来就是无效嘛，可是他做出一个好像有效的外观，让第三人信赖了。所以为了保障第三人信赖，他对这个第三人就要负票据责任，他的抗辩事由就没有办法提出。所以他这个虽然你看他的要件上，你觉得跟表现代理好像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可是其实他背后的原理原则其实是一样的。你要用表现代理的思考方式去想权利外观理论就可以了。好，所以他的重点就在这里。好，再来呢，请你看一下讲义十三页这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你回去自己参酌。然后讲义十四页呢，是这个李先燕老师一部越战法学教室里面关于票据行为性质里面有一些说法，还有一些提醒哦。所以这个提醒你自己去看就好了，因为它不是那么重要啦，比较简单，其实自己去花时间看就好，我们就不赘述了。接下来，请你看一下讲义十五页。我们晚一点下课好不好？想说五点应该没那么饿吧。好，我们就他上到5:20、5:30呢，我们再放大家去，再去吃晚餐，这样就跟别的班就是可以错开来这样子哈。好，来，请看讲义十五页，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要件，讲的是票据行为的刑事要件啊。我们刚才讲的是票据行为的交付要件嘛，从票据行为的单独行为发行说呢，传要做一个票据行为的交付要件。那进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刑事要件这个部分。那刑事要件它大部分的考点会落在发票行为啊，因为发票人其实针对于刑事要件它记载最多，所以考点就会认为说发票人的发票的要件的一个记载，要如何记载才合法，如何记载才会产生票据行为的效力。那如果他又多记载了一些票据法没有规定的事项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力？好，所以考到这一块发票行为这里。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的内容啊。第一点，我们讲到是法定的记载事项里面分为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和得记载事项这些，好，就是分类。来看一下应记载事项好了，应记载事项里面最重要的讲的是括号一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好，这些就什么叫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呢？是指说这些事项如果你没有记载的话呢，就会导致票据无效，就会导致票据无效。请你看一下票据法11条1项。好，请看一下票据法11条1项。好，11条1项他说呢，欠缺本法所规定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一者，其票据无效，但本法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好，你把那个本文里面那个应记载事项之一啊，它其实那个应记载事项讲的就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那但书里面那个但本法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好，那个但本法别有规定者啊，它讲的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好，所以从11条1项呢，你就可以了解说呢，好，应记载事项里面我们分为绝对必要记载跟相对必要记载。好，只有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会按照11条1项的本文，只要它欠缺就会无效。但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你欠缺会不会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不会，你欠缺的话呢，按照11条1项的但书，法律会有拟制的效果，因为法律面都还会有一个本法别有规定啊，只要是本法别有规定的，这个就叫做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好，了解之后回到讲义第十五页。好，十五页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括号一的 A 点的部分哦。A 点部分告诉你，依照票据法第11条1项的本文之规定哦，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票据就归于无效了。而且告诉你说，即使有记载呢，如果你记载不清楚、难以辨识的时候呢，也是属于无效的一个范围，好，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再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去看说，那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到底有什么？好，到底有什么？哈，那这个地方在 B 点部分告诉你，在发票行为之中呢，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以下这4、5。好，来看一下第一个。圈圈一的部分呢，告诉你就是你要表明呢汇票、本票、支票的文字，也就是你要表明票据的种类，这是绝对必要的事项。你发票时，你不要写说它到底是汇票还是本票还是支票，这个一定要写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金额，好，发票金额你要写清楚，而且这个发票金额必须要具有明确性，不可以说10万或者是呢9万，你不能这样子写，你一定要有明确性。 然后你要明确的告诉人家你要负责的范围多少，10万就是10万。好，再来是圈圈三啊，无条件支付之委托跟无条件担任支付。好，这个无条件应该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不是有讲到汇票、本票跟支票，我们在叫你把那个定义里面都有把一个重要关键字圈起来，就是无条件支付嘛。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你说，发票行为不得附记条件。发票行为一旦附记条件的话，票据行为就无效。好，为什么发票行为不得附记条件，必须要无条件支付啊？因为发票行为一旦附记条件的话，你就会让你们知道说票据权利有没有产生，它会系于将来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发生与否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民其实不太敢收到票据嘛，因为他收到票据，他不确定说这个票据权利是否产生哦，这样是有违于票据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助长票据的流通。好，所以为了达到票据的流通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好发票行为不得附记条件。然后再来请看一下第四点，好，就是发票的年月日这个部分一定要记载，好，它也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好，那以上呢1、2、3、4呢是这三种票据的这个共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圈圈五的这个部分是针对于支票，支票除了要有以上这1、2、3、4点之外，它的发票行为呢，在支票里呢，另外还要附记哦，付款人的商号跟付款地。好，为什么要记在付款人的商号？因为支票其实它是指定金融业者为付款人，所以你要把金融业者，就是付款人的商号呢，成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彰显在票据上嘛。好，然后再来，为什么要在支票里另外记载付款地？好，这涉及到票据法130条，请你看130。130呢，讲的是支票的这个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好。130呢，支票他跟你讲说呢，支票持票人在主列期限内为付款之提示。好，你看第一款他告诉你讲说呢，发票地跟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区内者，就是发票日后7日内。好，他不是说认为说，如果你要记在这个130条法定付款提示期间的计算，必须是要按照发票地跟付款地来做计算嘛。那发票地你没有记载的话，你可以用发票人做个替代嘛。可是如果你付款地你没有记载清楚的话，金融业者那么多分行，那你怎么去看？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付款地成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理由就在这里，你才可以确知呢这个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到底是7天还是15天，哦，还是在国外然后是2个月。好，哦，所以这个是为了确知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必须把付款地呢彰显在这个票据上。好，再来呢，请看一下括号二。好，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好，那相对必要事项呢，其实它的依据就是11条第一项的但书啊，认为这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时呢，法律其实已经有拟制它，另外有规定它的法律效果，它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好，它不会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那通常什么是这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呢？请你看一下票据法24条。24条呢是规定在汇票的应记载事项。好，那本票的应记载事项规定在120条，支票的应记载事项规定在125条，各有条文啊。那我们直接来看24条汇票来看哦。以汇票来讲，可以看第一项，汇票说呢，应记载左列事项由发票人签名。好，那你可以知道下面这些1到9款不是全部都是绝对必要记项，有的是应记载，有的是相对，有的是绝对。好，那来看绝对的事项是第一款，表明汇票的文字是绝对嘛，那一定的金额也是绝对。然后再是第5款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也是绝对，第7款的发票年月日也是绝对。那其他以外呢，其实都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为什么其他以外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原因，其实在于2到6项呢都已经有拟制规定了。你来看一下2项，2项里面告诉你，没有记载到期日者视为见票给付。所以到期日是什么事项？它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没有记载不会影响到发票行为的效力，没有记载法律有拟制它的效果，就当作是见票给付嘛。那第3项也是，好，未记载付款人者以发票人为付款人嘛。第4项没有记载受款人者以支票人为受款人。 然后第五项，没有记载发票地者，以发票人之营业所住所或是居所所在地为发票地。然后第六项，没有记载付款地者，以付款人之营业所住所或住居所所在地为付款地嘛。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二到六项它都是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完全符合十一条第一项战术嘛，本法另有规定者。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跟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哪个比较爱考啊，一定是绝对啊，因为绝对欠缺的话会影响到 发票行为的效力嘛，相对记载事项没有记载也不会影响发票行为的效果，所以不会成为最主要的考点啦。好，再来请看一下呢，讲一下第十五页的问题一的部分啊。问题一呢，告诉你说，票据背面有注记不得提示或兑现，仅提供担保的字样，是否为有害记载事项哦？这个其实在讲什么呢？这个标题呢，更清楚的来讲，是指说，其实这个发票人他在发票的时候啊，他已经在发票的正面，比如说这是一张支票或者是本票，他已经在，不如讲是张本票好了，他已经在正面呢讲说表明票据的种类是本票啊，然后也有跟你讲说一定的金额是100万啊，然后也告诉你说呢发票年月日啊就是今天啊，然后也告诉你说呢这个无条件支付哦，他都这样子写清楚了，可是呢他在背面呢，他又多写说啊，这张票据呢，其实仅提供担保而已，不可以提示或兑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张票据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票据？它有没有违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记载？好，会有这样子的考点。来，这个部分呢，讲义呢16页。十六页呢，来看一下画出黑体系的部分。好，那出黑体系的部分告诉你说呢，为案呢无条件担任支付呢是本票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而欠缺呢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者，其票据无效。好，票据法120条第一项第四款、第11条第一项规定甚明。好，法条都告诉你了。他说呢，今天如果本票上呢谈记载与无条件担任支付性质抵触的文字，好，这句话划线起来。好，这句话告诉你说，纵使呢在正面已经说要无条件担任支付了，可是如果背面上面如果你记载的文字是跟无条件担任支付的文字是有所抵触的情况之下，法律效果如何啊？他觉得跟与未记载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呢，为无条件担任支付是一样的，所以这张票据能属无效的票据，自属无效。然后他说呢，系征本票背面呢注记不得提示或兑现，仅提供保证，欠款金额由餐厅予以偿还，该等文字跟本票应记载无条件担任支付之性质抵触，即属呢没有记载无条件担任支付，系征本票自因而无效。好，那自因而无效的依据在哪里？11条第一项的本文嘛。好，11条第一项的本文。好，来看一下经典试题87年司法官，然后他还是很简单的告诉你考点啦。他说什么是发票行为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但是没有记载的话，就会导致票据无效。那发票行为记载事项有几种，都应该可以理解啊。然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然后什么违反时法律效果如何，而且11条一项的本文跟但书都可以做说明了。然后票据法上3种票据行为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跟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否相同？有吗？没有嘛。支票的发票行为多了这个付款人的商号跟付款地，原因在哪里？刚才都讲过了嘛。好，所以自己参考。好，再来，请看讲义17页。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得记载事项这一块哦。那你看到得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事项要不要记载，其实是由行为人自行决定嘛。哈，他要记载也可以，一旦他记载在票据法上的话呢，就会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如果他不记载，会影响到票据的证券的效力嘛？也不会。好，这个叫做得记载事项。所以请你看一下它的定义，他说此等事项是否记载是由票据行为人自行决定，凡记载于票据即生票据法上之效力，没有记载也不会影响到票据法的效果。好，这个叫做得记载事项。那得记载事项最常见有这以下7种哦。那7种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括号一。好，括号一讲就是担当付款人哦。担当付款人是指什么呢？把它写在旁边，担当付款人讲的是付款人的代理人，他是付款人的代理人。好，他是付款人的代理人。好，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是帮付款人实际付款，有时候付款可能就没空嘛，或者是刚好不在国内，他可以代付款人实际付款。好，所以记载这个担当付款人，也就是他谋求这个实际上的付款的方便而已。哦，这是付款人的代理人。那担当付款人的话呢，你有空去看26条1项跟49条1项，他讲的就是指发票人跟付款人在承兑时都可以记载嘛，因为发票人可以记载指定代理人的话，当然可以指定他的付款人的代理人啊，好，这个没有问题。好，那用付款在承兑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这样做记载啊。相关的法条就是26条1项跟49条1项。好，这个部分请你回去自己看，我们会在发票那个章节的时候会再讲到。然后再请看括号二，预备付款人。预备付款人的话呢，其实是关于发票或备书人都可以做记载，这个从26条2项跟35条里面就看得出来。那你可以知道预备付款人记载的目的是干嘛？下午就上过了。我就跟你讲说，他在防止期前追索，因为期前追索对于这张票据的信用性有可能会遭受到破坏嘛，所以为了防止期前追索，可以使预备付款人出来参加承兑。好，再来括号三、括号四都比较简单，付款人处所跟利息跟利率哦。那括号五有这个担保承兑之免责，这个担保承兑免责我们等到发票的时候再讲好了。然后再来括号六，禁止备书转让之记载哦。这个禁备其实很爱考啦，那实务见解跟文章很多。好，那你这边只要注意到说谁可以记载，谁又可以涂销问题，那可以记载了，就是讲的是发票人跟备书人可以记载禁止备书转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这个备书那个章节呢再详细跟他们做说明。那在这边你要记得，就是禁备它是一个得记载事项，你要记得它是个得记载事项。好，再请看括号七，平行线的记载。好，什么是平行线？平行线呢，就指说就在支票，如果南部支票，你可以知道支票其实在左上角上就画了两道线嘛，这个叫做平行线。平行线目的在干嘛？平行线目的是告诉你说，好，支票的付款人就是这些付款银行金融业者，他只能对金融业者付款，也就是只有金融业者才可以拿这张票据呢去为付款的提示，这叫做画平行线。所以一般我们自然人拿着这种画平行线支票怎么办？我通常就拿去银行的柜台，然后把票嘎进去，请我们那个金融业者帮你脱收嘛。好，所以呢，金融业者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画平行线，画代表付款人只能针对金融业者付款，这叫做画平行线。所以画平行线这个部分也是一种得记载事项，有的支票有画平行线，有的没有嘛。一旦画了之后呢，好，代表这张支票上的金融业者就只能针对于金融业者来付款。好，他把这个受领款项的资格呢做了一个限制，这样其实是有助于支票人，因为我们票据不小心遗失了，其实你也不用害怕嘛，因为只有金融业者可以为这个付款的提示嘛，所以这个是需要人家脱收的，所以你就不怕有人冒领你的这个款项。好，所以画平行线其实是可以防止别人冒领你的款项的。那你要记得，既然是它是针对金融业者才能付款的话，代表说这种画平行线只能针对于支票才有的特殊制度啊，然后就针对支票。好，以上讲的是得记载事项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那个不得记载事项。好，不得记载事项这个部分呢，把它分为有害事项、无益事项跟不申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有这三大类。好，那这三个类型里面的名词其实那个标题哦，那个 title 其实不重要了，因为重要是这个法律效果到底为何哦，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哦，所以你不用去背那什么有害事项、无益事项，重点是这个事项本身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力哦，这个效果上才是重点。那有害事项的话呢，它讲的是指说一经记载就会使票据无效的，所以代表说这个事项本身它的瑕疵是很严重的，是很重大的，只要你一记载在票据上，你就会导致票据无效。这个有什么？发票行为附记条件嘛，最常看到就是发票行为附记条件是一件很严重的瑕疵嘛，好，会违背了票据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助长票据的流通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经记载票据就会无效，好，会使票据无效。那括号二，无益事项呢？哦，无益事项是指说呢，你记载这个事项，你只是记载这个事项的本身，这事项本身无效而已，它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个叫做无益事项。只有这个事项本身无效，票据行为是仍然有效，这个叫做无益事项。 那无意识项里面最常讲个例子，跟我们刚才这个有害事项会对比的，其实是背书行为不条件。刚才跟你讲，发票行为不条件呢，它是个很严重的瑕疵，代表发票会无效。可是背书行为如果附记条件呢，它的瑕疵是比较轻微的，所以只有这个条件本身无效而已，背书是仍然有效的。来，请你看一个条文呢，票据法36条。好，36条呢，我们从前面开始看哦。36条，他说呢，就汇票金额之一部分所为之背书，或加呢汇票金额分别转让之数为之背书，不生效力嘛。然后后段告诉是什么？后段划线起来，他说背书附记条件者，其条件视为无记载。你把视为无记载呢这五个字圈起来，好，这视为无记载以后，看到票据法里面看到只要是视为无记载这种词，这种用语，代表这个事项就是无益事项，因为只有这个事项本身，这个条件本身不生效力而已，无效而已。但它背书行为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背书还是仍然有效 哦，所以它的瑕疵是比较轻微的。好，然后再来请你看一个法条，128。来，请看128一下。128，他说支票限于建票给付嘛，就说支票是建票的特性嘛，我有支票就我有现金一样。可是如果今天发票人呢，他硬要在支票上面呢为相反之记载，如果说他是建票给付，他是硬要记载到期日的话，这个瑕疵如何啊？按照128一项告诉你，有相反之记载者，其记载无效，所以只有那个相反的记载本身无效而已。那这个支票发票行为有效还是无效？还是有效哦。所以一样，所以你回去翻票据法里面以后，只要跟你讲说呢，其记载无效，或是视为无记载，只要是这种文字的话，都代表这个事项本身是属于无益事项，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啊。那最著名的会比较常考的两个例子，就是128条跟这个36条的后段啊，所以记起来。好，再回到讲义17页。讲义十七页呢，讲的是括号3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哦。那这个事项呢，其实比较复杂，因为这事项涉及到一个票据法12条。然后我们讲义上呢，问题1到18页的问题4就是围绕了这个事项，所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好，那我们先中堂先下课休息好了，我们休息回来，我们再来把这个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来跟朋友做解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个小时，我们休息一个小时，我们到这个6:20。我们休息到6:20。那就是睡到6:20，可是我们上课还上到9:20啊，哦，因为其实票据法，我跟你讲说，因为我的两本的讲义其实内容比较多，哦，就大概我们都要在桌上差不多半堂课才补得出来，那我不可能再要求你再来半堂嘛，所以我就把那半堂课时间就分置在各自里面，哈，这样子就不会那么辛苦，哦，今天上到9:20这样子。